今天我们回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这回音是不是有点大？没有。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经文是14到28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在教会新约圣经第97页，由我来读这段经文。这是上帝的话语，请你听。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个国自相纷争便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着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所，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脏。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24节，五鬼离开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带另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道，就是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就是能够叫人得着永生的道，求你叫我们能够听到而遵守这道，就是有福的人。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耶稣没有做法，没有念咒，没有洒圣水，但是耶稣有祷告。耶稣在赶鬼之前教门徒祷告主导文，耶稣他自己迫切祷告他的阿爸父，父就总是听他儿子的，儿子赶鬼就总是有效。他那天赶出的鬼叫人哑巴，我们不知道那鬼叫人哑巴多久，从小就叫那人哑巴10年、20年、30年，当时识字的人不多，那人不能说话，就很可能他全然无法与人沟通，也无法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颂赞上帝。这就是说，鬼叫那人哑巴，就试图剥夺上帝创造那人的目的。从一开始，魔鬼的诡计就是要人开口说关于上帝的谎言，或者叫人闭口，无法颂赞上帝。就此来说，这个没有细节的神迹，特别象征上帝的拯救。上帝拯救人，恢复人上帝的形象，人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为要敬拜上帝，人被拯救，为要颂赞上帝。上帝儿子耶稣，他的名字意思耶和华拯救，那天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因为先知早就说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众人稀奇耶稣的作为，但是这稀奇对耶稣来说不见得是好事。还记得耶稣家乡的人也稀奇他口中所出一切的恩言，最后他们要杀他。那天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 马太和马可的平行经文特别提到，是法利赛人这样说：“耶稣靠鬼王别西卜赶鬼。别西卜是迦南人所拜的鬼，意思可能是苍蝇王。我们中间也有人姓别，有人想要毁谤耶稣，就把上帝的拯救当作魔鬼的工作。”他们刻意忘记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一个哑巴能说出话，显然是从上头来的美善恩赐，怎么可能是苍蝇王的作为？那天有人睁眼说瞎话，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这群人不像之前那些人，他们说话比较客气。之前那些人直接把黑说成白，白说成黑，颠倒是非。这群人他们并没有直接否定耶稣或否认耶稣的作为，但是他们不确定，他们要看更多的测试报告。这些人是所谓的不可知论者 ,agnostics。他们非常的理性，他们要看证据才说话。是吗？有更多的证据，他们就会信耶稣吗？再多一个神迹吧。因为毕竟一个哑巴能够开口说话还不够，天上要再画几个大字，要再中一个乐透，再医好一个癌症，我就会信。你会信吗？够吗？什么时候才够？你看得出来这些要看更多证据的人与那些直接否定耶稣的人其实同有一颗不信的心。差别是这种不信的人，他们说话比较理性，比较客气，比较会说话。我们身边或许少有人会直接毁谤耶稣，但是我想我们周遭有很多这样的不可知论者。这样的人他会说，我当然信上帝咯，我当然信上帝，等我处理完家里的事，等我店里的业绩达标，等我儿子上台大，等天气变凉一点，等雨停了，我就一定会去教会。言下之意，那没有给我加薪，没有送我儿子进台大，没有满足我的需求，没有给我好天气，也没有顾及我方便的上帝，他的表现还有待加强。或者人会说，我信上帝必医治，但是他必须按照我的方式医治。我进食祷告，我勤跑特会，但是我不去看医生，因为我相信他必行一个大神迹给大家看一下，以证明我的信心有多大。或他会说，我信上帝，我当然信上帝，但是我不使用上帝赐给我的恩典媒介。我从来不祷告，但是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去找牧师为我祷告。你会说，这样的人信上帝吗？这样的人向上帝求恩典，却不按照上帝的应许求，也不使用上帝设立的恩典媒介取得恩典，这不是信心，乃是试探耶稣，向他求天上来的神迹。但是我们的主他很有耐心，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便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这是主耶稣向他们解释，说他靠鬼王赶鬼是不符合逻辑的。但撒旦若自相纷争，他的国怎么站立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所以你注意，耶稣在此确认撒旦确实有他的国度，只不过耶稣不是靠着撒旦败坏撒旦的国度，但他是靠着什么？破坏魔鬼的权势。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你们的子弟直接翻译就是你们的子孙或你们的儿女儿子。 这个你们的儿子或者是指赶鬼的犹太人，就像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那几个念咒赶鬼的犹太人，或这特别是指耶稣他自己赶鬼的门徒们。如果这是指赶鬼的犹太人，那么他们的作为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难不成你们的子孙也是靠鬼王赶鬼吗？如果这是指耶稣的门徒，那么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或直接翻译，他们要做你们的审判官。这句话就有末世的意义。耶稣后来会应许他的门徒，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不论如何，耶稣的重点是他不是靠着别西王别西卜赶鬼。他说，我若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度已经临到你们了。和合本和和修本在这边都翻译成为上帝的能力，但是希腊文的原文直接翻译就是上帝的指头。你还记得上帝的指头来自旧约的经文，例如出埃及记31章18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上帝用指头写的石板。马太在我们比较熟悉的平行经文记录耶稣说，我若靠着上帝的什么灵赶鬼，那么上帝的国就已经临到你们了。心腹的弟兄姐妹，你们听得出来这句话有深厚的救赎历史意义，也有丰富的基督论含义。你们应该特别敏锐理会这个意义，因为你们曾经上过最好的基督论。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他行神迹，他赶鬼大有功效，因为他是上帝儿子吗？我是也不是。耶稣他自己怎么说？他并没有依靠他自己神性的大能赶鬼，甚至我们应该说，如果他的门徒都必须祷告才能够赶鬼，那么耶稣他自己也必须祷告才能够赶鬼。因为上帝儿子道成了肉身，他成了人，他就凡事必须与我们一样，他不能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就是说他在地上他没有作弊，他没有诉诸他神性的大能，他身为人成了人，他就必须与我们一样凡事依靠圣灵。他若不依靠圣灵，他不仅无法赶鬼，他更无法顺服以至于死，我们就不得救。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顺服必然是圣灵制动的顺服，就与你我的顺服一样。你有没有想过魔鬼为什么在旷野试探耶稣40天之后离开耶稣去了？魔鬼试探耶稣，他是否祷告？他是否依靠圣灵？还是他要凭着自己的能力把石头变成饼？是否按照自己的意思从殿顶上跳下去，向上帝求个神迹保护他？圣灵把耶稣驱赶到旷野里面，40天之后耶稣依靠圣灵打发魔鬼走，就如那天耶稣依靠上帝的灵赶鬼，这样上帝的国就已经临到你们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就应该知道，上帝的基督、上帝的弥赛亚、上帝的受膏者就是我，已经来到你们中间了。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看得见，受压迫的得自由。毕竟我来就是要除去魔鬼的作为，我来就是要扩展上帝的国度。耶稣的意思是，我在哪里，上帝的国就在哪里。 他继续说比喻，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这个壮士显然指的是撒旦，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有谁比撒旦更壮？这是耶稣他自己，更壮的就胜过他，唯有比撒旦更壮的才能够胜过撒旦，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货，分了他所掠夺来的东西。那天听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法利赛人听得出来，耶稣在引用以赛亚书49章，先知写，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致羞愧，勇士夺去的岂能夺回呢？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夺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先知以赛亚的听众当时还不知道耶和华到底如何要解救所掳掠的，要如何拯救他的儿女。然而再过不久，耶稣的门徒们就要明白，耶稣基督就是比那壮士更壮的，要如何胜过撒旦，如何胜过撒旦，不是靠弓，不是靠刀，不是征战，不是马匹，不是兵丁，甚至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上帝的灵。上帝的儿子要在软弱之中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他要借着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好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你知道，如果没有克西马尼，如果没有哥哥他，如果没有十字架，撒旦其实就可以平安无事。使基督使用最没有用、最愚昧的方式夺去撒旦所掳掠的，打败了他的权势。这就是为何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必然全然抵触、全然颠覆世界的标准。软弱就是力量，死亡就是胜利，羞辱才有荣耀。你认同这样子的价值观吗？你有这样子的信仰吗？你信这样的基督吗？还是你要有一个没有受苦，不需要受羞辱，也不需要上十字架，更不会要求你自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的基督，就是撒旦要的基督，做世界的王的基督。这样的基督，他确实不会威胁你，他也威胁不了撒旦。当然，这样的基督也无法夺回掠物。耶稣却强调，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我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这表示信仰没有所谓的中立。你不信耶稣，其实你不可能只当一个不可知论者。你不信耶稣，你定义就是与上帝隔绝，行为邪恶，心里与他为敌的人。耶稣举了一个例证，乌鬼离开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去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那里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个例证不是单单指被鬼附身的人，而是指所有在魔鬼权势之下的人。主耶稣来到世上，他败坏了魔鬼的权势，魔鬼的结局是确定的。毕竟我们的主他曾经看到撒旦像闪电一样从天上坠落下来，耶稣他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上，他就彻底的打败了魔鬼，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我们也就应该期待魔鬼的活动大受限制，我们也不再会看见有那么多人像耶稣在肉身的时候被鬼附身。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之前提到魔鬼全然没有动作。彼得说，魔鬼如同暴笑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他知道自己最终要被扔入硫磺的火炉里面，昼夜受折磨，直到永远。他的目的就是要带人与他一同下火湖，人越多越好。地狱应该是个非常热闹的地方。我们或许没有被鬼附身，我不会说现在全然没有人被鬼附身，但是我们非常少见被鬼附身的人。但是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撒旦仍然是这个世界的王。保罗说，我们都曾在这个世界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是指撒旦，就是现今在伯逆之子之中运行的邪灵。然而上帝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还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当我们还在罪恶的权势之下，当我们还活在撒旦的国度之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了过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人，也必然活出新生的样式。这是说蒙恩得救脱离黑暗权势的人，也必然有新生的样式，积极的效法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是总是有些人经历上帝的恩惠，得到上帝的医治，甚至被上帝饶恕，免去了他的债，却没有效法基督，却没有顺服，却没有对自己说不，也没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他们就像这个心里被打扫干净了，修饰好了，却等待魔鬼带着七个鬼回去住的人，或者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那些已经蒙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你们认识这些人？他们信耶稣，他们曾经以上帝的救恩为乐，他们一度热心教会的活动，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认耶稣为主。他们要耶稣解决他们生命中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他们不要耶稣做他们生命的主。他们没有真正的信心，耶稣也就从来没有借着信心住在他们的心中。生命出问题，他们会上教会寻找安慰，他们整顿好心态之后，就谢谢耶稣，不再麻烦耶稣，也不要耶稣再麻烦他们。这样的人或许好像一时脱离魔鬼的权势，甚至活得还不错，是个好人，但是最终他们并没有以圣洁装饰他们的生命，他们没有披戴基督。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因为你知道叫这样的人真正的再悔改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提醒我们，一个人心中若非有耶稣，就有鬼。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圣灵的殿，又是污鬼的家。没错，一个基督徒不可能被鬼附身，一个基督徒定义就是有基督灵的人，但是一个基督徒也不可能不以基督的心为心。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占据你的心，魔鬼迟早会夺去你的心。你若不效法基督，你就必效法世界，你不可能只做一个没有基督的好人。 彼得要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是说你必须总是在装修你的心，你不能打扫好屋子就封屋放在那里，你的心意总是必须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姐妹，不要信主多年却不知道上帝可喜悦的旨意。什么是上帝可喜悦的旨意？上帝的儿子告诉我们，不是吗？爱上帝，爱人如己。亲爱的，不要说自己信耶稣，却从来没有爱他，为他而活，也没有爱人为主的肢体活。不要成了生命贫瘠、心中没有装潢、你的灵魂没有家具的人。这样的人其实往往甚至不需要魔鬼住在他心中，因为已经有一个偶像占据他的心，就是他的自我。被自我占据心的人，他不知道如何为弟兄舍命，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基督为他舍命。这样的人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他一心想要逃避地狱，却不愿意对自己说不，也不肯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上天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求你们不要成了那样的人。所以与其说我不能，我不愿，我就是不行，我没办法，其实你只需要对你自己说不。但你也不能只对自己说不，你还必须对耶稣说是。你不能只虚己掏空自己，而不邀请耶稣住你的心。或者如果你不想被鬼附身，你可以去找一个专门赶鬼的牧师，听说台北有这样的牧师。或者你可以将你的心填满你主耶稣基督，就是使用他所赐给你一切的恩典媒介，读经祷告团契集体敬拜吃主的晚餐，在他的恩典知识上恩上加恩，总是有所长进。认识基督，知道他复活的大能，并且知道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许你也像彼得一样，像保罗一样，像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一样，得以从死人中复活，而不是与魔鬼一同灭亡。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地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这一点都没有错，因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自己说这样的话，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但那不是玛利亚上好的福分。奥古斯丁说，玛利亚信耶稣比生耶稣更有福。若基督没有形成在玛利亚的心中，那么玛利亚做基督的生母、上帝之母，对他一点益处都没有。所以他的儿子说，是的，却还不如听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听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顺服就蒙福。是成功神学，也是最精彩的神学，也是最好的神学。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而有谁爱耶稣？没有别人，只有先蒙耶稣所爱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领受上好福分的人。而且上帝也不可能不爱顺服他的人，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遵守他的道的人，得着父，得着子，凭着圣灵与三一上帝同住，这样的人有没有福？听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这样的人也长留在上帝儿子的爱里面。正如上帝儿子他自己说，他遵守他父的命令，就长留在他父的爱里面。有谁能够领悟这个奥秘？有谁能够领悟这个奥秘？有我命令又遵守的，就长留在我的爱里面。没有人，除非你确知，除非你确知上帝的儿子爱你，为你舍己。你确知吗？你知道吗？你知道上帝的儿子如何爱你，如何为你舍己吗？如果你不知道，你怎么可能爱他而遵守他的命令？你若不听上帝的道，你也不可能遵守上帝的道。你们今天至少已经听到上帝的道了，至少是半个蒙福的人。你们至少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 So 不要成了听道而不行道的人，不要成了蒙恩却失去上好福分的人。弟兄姐妹，让顺服装饰我们的生命，就如我们的主以顺服以至于死装饰他的生命。凡有他的话语就效法他的人，就拥有他，就得着他，就得着上好的福分，就是有福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儿子乐意告诉我们这些事，好叫我们明白这些事，就可以去行这些事。我们不能只说自己信耶稣，却没有耶稣借着信心住在我们心中。我们不能有耶稣住在我们心中，却没有他的样式。我们不能只听他的话语而不遵守他的话语。你拯救我们脱离黑暗撒旦的权势，将我们放在你儿子光明的国度中。我们既然不再属于魔鬼，不再是可怒之子，就求你使你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成形，叫我们遵守他的道，正如他遵守你的道，这样我们就是有福的人。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